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尽管娱乐圈当中一直在有新人出现，但是我们还是忘不了这些老歌手。 做给他的双手，抱我那一瞬，曾远远笑笑，但不知所做，却竟相信，在世界我最软弱，所以要他相拥，就让我那懒懒身躯躲进臂弯之中，无论现实或是做梦，都给他微妙操纵。从来没发觉他的呼吸催促我变得多蠢，不信了我欲出纤纤，随便也感动，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。多得他给我勇气，承认我太怕冷，要靠爱侣输出怨言。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，仍然可以生活。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，穿上我的冬衣，我自初找紧他的双手，从来不爱自由，能让我永远地拥有。各真的富有，哪料这日抹掉眼泪，也要靠我的手。即使他意外我多久，仍会高飞远走。 真的要 cut off，